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猎狗们的偷袭计划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古星志彻底打破。古星志丝毫没有出声动喝的打算，蓦然抽出腰间匕首，抬腕就把一只猎狗的脑袋径直钉穿。刺耳的破空声与横剑的血肉让严兰兰清醒过来，她迷迷糊糊间见眼前多了一片淡绿色荧光，心下警铃大作，不多怀疑与犹豫，立时从附近火堆中抄起两根来四下挥舞，一口把他们赶走，并迅速判断要选哪一条路突围。猎狗们怎甘心放过道口的猎物，其中两只趁着严兰兰转过半个肩膀时，从不同方向飞身跃起，咬向了严兰兰的喉咙与手臂。其中一只刚刚起跳，便被来自二楼的一发冷枪生生爆了头。但吃小吃已无法阻止另一只，他亮起雪白的滴着口水的獠牙，对着严兰兰的小臂狠狠一口咬下。但是那一口却落在了一根钢管上，叫人头皮发麻的牙齿断裂声响起的同时，古星志抡起手里的钢管，在半空划过一个漂亮的半圆，把猎狗的身体狠狠摔砸在地。因为用力过猛，钢管从中断裂两半。古星志眼疾手快，抓住即将横飞而去的一半钢管，在手里挽了个花，将断裂尖面向下，一管子捅入了猎狗上翻的肚皮，一手掐住猎狗的脖子朝下一割，直接给他开了膛，鲜血溅到了他的唇角。楼上又连开两枪，打死一只打伤一只，而在瞬间开膛破肚的垂死猎狗的惨烈呼叫，成功把幸存的几只猎狗吓得落荒而逃。古星志站起身来，用手背抹去唇角的血，又用衣服拧了一下染血的铁管，不去管后知后觉吓呆了的严兰兰，抬头看向顶楼，那里已不见了丁秋云的身影。枪声惊醒了原本在超市中安睡着的队员们，大家冲出超市时，严兰兰提着仍在燃烧的树枝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丁秋云倒提着狙击枪从超市中走出。 严兰兰，我问你，明少是什么？ 严兰兰脸色煞白。 我…… 丁秋云一把将枪甩到他怀里，厉声暴喝道：“ 谁让你睡？你不要命了？” 严兰兰刚刚经历了生死一线，后背冷汗狂流，再被冷风一击，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往上冒。 丁队，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你对不起谁啊？ 丁秋云一脚把火堆踢得火星四溅。 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严兰兰被暴怒的丁秋云吓到了，但又自知错误犯得太大，只得低头挨训。孙燕他们谁都没有见过丁秋云发这么大的火，纷纷上来打圆场。 哎，丁队，丁队，消消气，兰兰她年纪小，不懂轻重，你别生气啊。兰兰，快过来，给丁队说点好话。 古星志有点心疼丁秋云，主动凑过去。 秋云。 丁秋云二话不说，甩手就给他一巴掌。古星志被直接打懵了，抬眼诧异地看着丁秋云。 看什么？打的就是你。 他听出丁秋云的声音里有一丝微微的颤抖。 你往下跳什么跳？啊，你也不要命了？你也年纪小，行，你有本事有能耐。 说吧。他一把推开阻拦他的众人，掉头返回超市，几步上了楼，把顶楼的门直接上了锁。所有人都看出来，丁秋云这是生了大气了。闹过这一场，谁还有睡意啊？ 严兰兰被猎狗围攻时没哭，这一下却给结结实实吓哭了。她啜泣着去拍顶楼的门认错，求了半天却无功而返。她眼泪汪汪地折返回来，又吃了一人一个暴力，哭得更惨了。孙斌去哄她，罗叔则利索地收拾着猎狗狗肉，打算储存起来做口粮。孙燕则拨弄着火堆，对古星志说： 古副队，丁队也就是迁怒你，你别往心里去啊。 古星志不语，想到刚才的丁秋云，脸上的表情分明是紧张和担忧。古星志心里头便甜丝丝的，哪里会计较这种小事。而在与众人隔离开来的顶楼上，池小池倚靠在护栏边，把脸埋进膝盖间，刚刚打过古星志的手微微发着颤。零六一轻声叫他： 小池。 池小池理了理头发： 对不起，入戏太深了。 啊，我知道。 他猜到池小池联想到什么了。在上个世界的福利院中，池小池面对类似场景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应，他看不得人从楼上掉下来这件事。林六一同样知道池小池对严兰兰发火是真的，可他对古星志发火完全是故意的。他知道古星志会误解那一巴掌背后代表的含义，以为丁秋云是在关心他，甚至会为此甘之如饴。于是他干脆利用了这一点，因为池小池太清楚古星志服务的对象只有丁秋云一人。受限于古星志的性格，为确保万无一失，池小池离开前交给丁秋云的必须是一个对他死心塌地的古星志。说句简单粗暴的，就算丁秋云要回身体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古星志，那池小池也得保证那时的古星志愿意全身心信赖的把后背交给丁秋云。然而那一巴掌也是他的情绪发泄。看到古星志跳下楼的时候，他是真的怕。池小池被经济引发的偏头痛折磨得冷汗横流，他裹紧了大衣和围巾，小声道： 刘老师。 我在。 他从喉间挤出了一声模糊的轻笑。 幸亏楼哥看不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刚才古星志从楼上跳下，让池小池想到了上上次正面类似事件时的自己。那个时候哭泣慌乱，跪在地上恳求楼影不要死，不要扔下自己的池小池已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连及时发作的情绪都能就事拿来利用算计别人。池小池难得这样被自我厌弃的情绪支配，正在他双手发抖时，一道矫健的黑影自隔壁房顶无声地跃来池小池身前。同时零六一说： 不，我想他会很喜欢。 狡猾的聪明的满脑子歪点子的池小池，他真的很喜欢。趁池小池微微一睁时，两只温暖的前爪搭在了池小池的膝盖上。池小池抬头发现老板自己已经把自己清理干净了，而刚才那些偷袭不成逃窜而去的猎狗尸身一字排开，被放在了隔壁房顶上，被冰冻风干。豹子温热的额头轻抵着他的，温顺又柔和地蹭着，而零六一清正又温暖的声音也适时地在耳边响起： 好了好了，不要想那么多，怕就多抱抱他。 恍惚之下，池小池觉得这句好了仿佛是老板在对他说。他无声地拥住了老板，把脸埋在他肩膀处的皮毛之上。他想放任自己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他静静地伏在那里，也没有流泪，只是把自己全身心都放空了，靠在这温暖的动物躯体上，好让自己疲惫已久的精神得以放松。 黑豹也由他靠着，静静地做着他的支撑。恰在这时，池小池扣在黑豹腰间的右手无名指传来一阵类似细小电流通过的酥麻感，接着一丝语音信号从戒指内传来： 池先生，池先生，您在…… 信号连通也只是刹那，在池小池回过神来时，声音和指尖的酥麻感已经一并消失。 这是什么？错觉吗？